四爷信中再三讲，不可勉强你。 杏音冷冷地说：“ 你好造化，四爷将以失礼待你。” 张廷玉侍奉着母亲回府，刚刚下轿，门上的人便上前禀道：“ 老爷，内廷何柱儿公公刚刚出去，传太子爷君谕，叫您进去呢。” 张廷玉不禁一怔：“是玉庆宫，还是畅春园呢？”“ 畅春园。”“马中堂、同中堂都已经去了。”何柱儿听说老爷不在，急得了不得，说叫快去，和马中堂、同中堂一起递牌子进去。 张廷玉回顾母亲，略一躬身子：“母亲自请安置，儿子他去了。这位李先生就住家庙，考完之后再见面吧。”说罢匆匆上马。张府中几十个家人早已经准备好朝衣、朝冠、朝珠，上马随从而行。这是张家规矩，习以为常，也不及细数。畅春园地处京师西郊南海边，因在圆明园之南，所以又叫乾园。园是前明武清侯李伟的读书别墅，满洲人祖居北方凉爽之地，耐不得酷暑炎热。康熙42年之后，国力充裕，便拨内币200余万两，除了在热河修造避暑山庄，又在京师对这座乾园大加修缮，赐名畅春。外环长期，内罗碧波，其中石山幽静，亭榭错落，虽盛夏烈日，流火烁金，一入园林便觉水气沁凉，开华时寒却是消暑胜愿。张廷玉带着家人快马兜风出西直门，过了清范寺，远远便见龙吟风啸，碧沉沉，玉苍苍，一大片茂林修竹。园门口左右各一彩房，五色锦增彩墙顶上，球盘葛蝉，枝桠交错，恰结成万寿无疆字样。早须长垂，下接余地，流水双闸旁，大门金漆红柱上，极精神一笔言书楹联：“仙仗五云，鸾鸣和盛世，德车七速，龙角运中天。”张廷玉见缺即滚鞍下马，换了朝衣，早见里头走出一个官员，头上戴着金青石顶子，插着双眼孔雀花翎，八蟒五爪的袍子上却没有补服。张廷玉暗自诧异，没听说四品文官有赏花翎的呀，再说见皇上怎么连补服也不穿呢？思量间，那人已经走近了，张廷玉这才看清，原来是朝鲜国使臣金钟玉，常驻北京联络两国，四品京衔还是去年万岁赏的，便站住了。老金呐，见过皇上了吗？ 见过了。金钟义笑道，他一口极漂亮的京话，单听口音根本不知他是外国人。今儿得了彩头，因要回国述职，八贝勒在皇上跟前老金长老金短说了一车好话，皇上一高兴赏了这只翎子，不怕得罪张相，连你还没有呢。你要回国了？ 张廷玉沉吟了一下，这个八爷连外国使臣的马屁都拍得山响，还嫌势力小，想着就笑道：“ 哎呀，偏我这几日事多，看吧，要能抽出空，我亲自送你。要不得闲呢， 我叫家人送点诚意回去，代我问着国王好。金钟玉笑吟吟地说道：“你是盲人，有这句话什么都有了。程颐八爷送我6000两，足足够用。明春来了，有难处，我再找张相打饥荒。快进去吧，马齐、佟国维都在沛文斋等着呢。” 说罢，举手一击辞了去。张廷玉不敢再耽搁，由小太监引着进了彩房，穿过一道玫瑰月季交织搭成的花洞，往西一带空地，一边9个油布黄棚，却是各省入京述职引荐官员候职所在。便见一座三营相连的歇山式小殿兀立路北，上写沛文斋3个大字。里头一个高个子官员带着起花珊瑚顶子早迎了出来，拍手道：“哎呀，恒臣，怎么弄的？这早晚才来，万岁爷刚见了朝鲜使臣，正在更衣，再一会儿不进来，我们算怎么一回事呢？”马齐，张廷玉微笑着：“你这直角鬼脾性，是宰相模样吗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一边说，躲进斋内，却见另一个尚书房大臣佟国维隔着茶几正和一个官员说话，见张廷玉进来，只略一点头算是见礼：“恒臣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安徽布道使施世伦。”施世伦早已立起身来，就座中向张廷玉一躬，移身出来又行听餐之礼。张廷玉忙双手扶起，笑慰佟国维：“我是久仰大名了，靖海侯施琅大人的六公子施世伦嘛。”施世伦笑道：“恐怕中堂是久仰我的丑名，出了名的实不全嘛。”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，连架子十足的佟国维也不禁莞尔。张廷玉这才仔细地打量施世伦，果真如民间说的，吊梢眉，三角眼，鼻子和嘴凑得很近，下巴铲子似的向前翘起，鸡胸缩脖，聪明疙瘩滴泪痣，走路还略微发瘸，十足的败相集于一身，只一双眸子金光四射，灼灼生光，透着浑身筋结强悍，阴笑道：“诚然是实不全呐、啊，易经所谓否极泰来，反成贵相了。”佟国维引道：“廷玉啊，皇上今儿叫老师一起觐见，恐怕要问吏治的事啊，得有个准备。四爷和十三爷在安徽倒腾的打发了，一个参本就革掉30名副道官员。老师从安徽来，皇上一定要问，这是批本出的劫掠，你先看看。”说着递过一本黄陵封面的折子，张廷玉接过折本浏览着，心下只是踌躇，这一对兄弟搭档在京清理积欠，逼死19员命官，弄得朝野沸腾，太子叫他们去安徽办和宫，其实是避避风头，怎么在安徽依然故我，照旧逼债呀、啊，就不为自己，难道也不替太子想想？沉吟间，马齐叹道：“ 哎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，真正是赤心为社稷。如今的吏治还了得，一手从国库里挖银子，一手向百姓敲鼓吸髓，你看看。”当考官收孝廉的钱，当军官吃当兵的空额捞军饷，断案收贿赂， 收捐赋火耗加到一二两，大清的天下也真的有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，不然非叫铸空了不可。佟国维笑道：“治大国如烹小鲜，稀嫩的小鱼你用铲子胡乱搅行吗？欲速则不达，不能急。”他是康熙生母佟家氏的嫡亲弟，一副天皇贵胄架势，说话时总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，出口便是教训人。张廷玉听二人意见相左，轻轻合起折叶子。啊，吏治败坏是明摆着的，难怪四爷十三爷着急呀、啊。但积重难返，单凭血气之勇，一味的捅，也不好办。世伦呐，说说看，安徽人对这事儿是什么口风啊？施世伦躬身答道：“回张中堂话，官员是一种口风，民间又是一种口风。官员们说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爷叫回话。老百姓说，天不惊地不惊，就怕四爷要回京啊，口风是不一样的。”他梗着脖子只管往下说。张廷玉一眼瞧见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正兀立斋前鎏金大铜鼎旁，背着手静听呢，慌得急忙摆手立起身来，屈前一步跪下叩头：“万岁，您几时来的？臣等只顾说话，竟没有瞧见主子。”施世伦也吓了一跳，忙转过身来行三跪九叩大礼。马齐佟国维也直挺挺长跪了，请康熙皇帝进斋。康熙皇帝略一点头，脚步妥妥从容而入。本来议论风声的沛文斋变得鸦雀无声，走来走去的太监们也都空背躬身，一声咳痰不闻。施世伦突然一阵紧张，感受到咫尺天炎和天威不测的双重压迫。自重进士授官，虽然也引荐过几次，但都是远远照一面，略问几句话便躬身却步退出。加之进士根本不知道康熙是什么样子，这次几乎造膝而跪，偏是不敢抬头。康熙一边坐了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怎么就哑了？想看看朕，就抬起头来。朕又不是老虎，能吃了你十步全吗？”一句话说的张马同三个人都笑了，斋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。施世伦暗透一口气，俯身一拜，真的抬起头来，认真打量一眼康熙。五十三岁的康熙戴着一顶绒草面生丝缨苍龙教子珠冠，裁剪的十分得体的石青直地纳纱金龙褂，罩着一件米色葛纱袍，腰间束着汉白玉四块瓦明黄马尾丝带，已是花白了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，嘴角眼脸都有了细密的鱼尾纹，只浓眉下一双瞳仁炯炯有神，黑得深不见底，精神看上去还算健忘，举手投足间却显出老相，换一个地方，换一身蓝衣儿，他很像一位方正慈祥的三家村学究，根本不会想到他精算术、会书画、能天文、通外语，八岁登基，十五岁妙模独运，至勤鳌拜，十九岁乾纲独断，决意撤藩。六下江南，三征西域，征台湾，靖东北，修明政治，疏浚河运，开博学鸿词科，一网打尽天下英雄， 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。 康熙哈哈大笑，右手轻轻拍着案上的奏折， 不能小看了你施世伦呐，敢这样看朕的唯你一人。当日你父亲出师台湾回来，朕问他，你的儿子有几个可造就的，侍郎说了五个，绝口不提你。后来朕才知道，侍郎有个小九九，五个都是不中用的，所以要恩荫。真正有能耐的就是这个老六，他料定你能自立功名，所以压根儿不提。知其子莫如父啊。 张廷玉见康熙高兴，忙凑趣道，方才奴才们还说着相书上有破相贵，有似雀盘中的琼壶，施琅老将军大概读过的，所以见人不拗。施世伦没想到康熙如此爽明豁达，一桩一谐如谈家常，顿时轻松下来，阴笑着回道， 不知子都之恶者为无目也，不见无言之美者为无心也。 众人听了又附大笑，康熙却改容说， 说正经事吧，你们都起来。李德全，给几位大人搬凳子坐。 李德全是养心殿副总管太监，跟康熙二十余年，差事办得十分利落，一叠声答应着，早指挥几个小苏拉太监排好了凳子，待几个人坐好，康熙才说， 今儿叫你们上书房人进来议议，施世伦呢是老十三见进来的，你在安徽杖责总督府的哥斯哈风骨硬挺， 朕想借重你的刚毅廉政。他仰了一下身子，接着又说，户部的事如今越来越不成话了，还要痛加整顿。 前番老四从安徽递来折子，说修河银子短30万，朕原以为至少也要150万的，这算很难为老四老十三的了。谁知户部就到太子那儿叫苦，给驳了。朕叫人查了一下，新收上来3000万两银子，不到半年又借出去1000把万，余下的朕说过谁动杀谁，亏得这旨意，不然早又借空了。官员们清苦纸库借银的事，朕自以为心里有数，谁知道竟到了这个地步。 说着便摇头，仿佛含着一枚苦橄榄品爵，良久又叹息了一声。马奇忙安慰道， 银子没有，账在，这事儿奴才也略知一二，里头的情弊不可胜言，有些户部官员是把钱拿出去放债取息，这些银子好追，库里还有2000多万，一时又不用兵，断不至于连修河治漕的钱都叫四爷十三爷为难的。 佟国维沉吟道， 可怕之处正在于此啊， 官缺苦乐不均，俸禄一概非薄，万岁说的还只是户部，吏部的情形更不可问，除了一年冰炭敬常例，下头不孝敬该升迁的压下不奏，不该处降的就捏造罪名，刑部愁的是没人打

太子有何政绩可言呢？康熙本来对胤禛的庸懦无能十分不满，佟国维不动声色，侃侃而言，原来竟是在火上浇油。张廷玉正要说话，马琦却说：“ 老佟，所以皇上才下旨痛责弊端，要狠狠整顿吧。” 张廷玉此刻已经想定了主意，因抚膝长叹道：“ 哎呀，这都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臣子没有把事办好啊！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啊！” 一想起这两句话，我就惭愧的寝食难安，不遑凝出啊。康熙脸上毫无表情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 个人有个人的账，这也用不着带什么人受过，但为人臣，回知天理，应该有这点子良心不安。”他干咳了一声，脸色已见缓和，微笑着问施世伦：“听说四阿哥在桐城召集全省盐商会议，聚金修复决溃河道，你知道这事儿不知道啊？”“ 回万岁话。”施世伦忙欠身答道：“臣是5月19离开安徽，到京听见风传，说四爷、十三爷召集盐商要强行募捐。其实……”他没有说完，康熙便摆手制止了：“ 朕已下旨，叫他们回来。十月，朕要去热河狩猎，会见蒙古王公。所以皇子都要从驾，朕离京前官员亏空，要一体还京，请你来这里也就为了办这差事。你到户部任侍郎，先熟悉一下部屋，四阿哥他们也就该回来了。” 张廷玉在旁问道：“皇上，您这次离京还是太子爷在京坐道吧？” 康熙没有理会张廷玉的问话，盯着施世伦：“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？你这人一介不取，清廉自守，火耗银子只取4000，这是好的，但和死了的于成龙患一样的毛病，敢抗上。穷人和秀才打官司，你偏向穷人；秀才和财主打官司，你偏向秀才，这个秉性有失公道。朕偏取你这秉性，叫你来理财。人手不足，回头叫老四、老十三调几个，今年进士中也可选几个留步办差。” 施世伦听罢旨意，忙起身伏地叩头：“万岁身居九重，洞见万里，说臣的不是都是有的，但臣知过能改。臣秉性严刚迂阔，不宜做京官，不拘哪一省，请万岁仍调臣出去，或按察使，或到府，臣保3年之内全境也不庇护。户部差事任兼事难，臣财力绵薄，恐难应付，有伤皇上知人之明。” 哦， 康熙拍了拍折子：“ 他不是的吧？朕知道办这差事要得罪人，但事君为忠，后路的事该由朕替你想。朕与陈公包容的多了，你还怕落个没下场吗？” 施世伦咽了一口唾沫，他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主子的包容。 宽仁大度原是极好的事，但过了头便成了放纵，其弊更不胜言。自42年清除索额图这群太子党，天下久已无事。康熙一心要做古今完人，包容放纵，一味检正施恩，弄得文田武熙吏治败坏，种种贪风越刮越炽，都从这包容二字上生出来的。但这又是康熙一直引以为自喜的圣德，施世伦如何敢轻易褒贬？嗫嚅半晌，竟炸着胆子说：“臣，不是怕得罪的人多，是怕得罪的人太大。”斋中几个大臣不禁面面相觑，心里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一时把心都提得老高。 太大！ 康熙微微的一愣，转脸笑道：“ 三位辅政，你们有谁收了贿赂或借了苦银呢？” 佟国维就挨着康熙下手坐着，忙陪笑道：“ 奴才自有十几处庄子，俸禄之外，皇上又不识恩赏，怎么敢背君妄为？连张马二位，奴才也敢保的。” 康熙阴笑道：“ 朕修这两处行宫园林，自有正相之用。朕也没有挪用库银，你这太大二字，聚合而云呢？” 施世伦低头沉思良久：“ 臣进京已有数日，户部里也有几位同年，谈起来相与叹息。如今朝中有口号，不欠库银非好汉，万岁可知道？就是上书房几位宰父从前也都借过，四爷十三爷进了户部才归还的。听说阿个爷们儿 他看了一眼脸色越来越难看的康熙，突然打了个寒颤，说话也结巴：“ 大约还有太子。” 康熙已经动若观火，明白了施世伦所谓太大的含义，伸手弹了弹袍角：“ 哼哼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 张廷玉、马齐、佟国维早已坐不住了，通红着脸站起身来。佟国维声音低的几乎只有自己能听得见：“ 请主子治奴才期望之罪，奴才们却曾借过银子，已是归还了。” 都坐下。 康熙呆了半晌，突然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欠债还债，谈何期望啊？ 总比往百姓身上刮搜的好。朕是有点不明白，难道连你们这样的还缺银子使吗？” 佟国维突然双膝一跪，连连叩首：“ 万岁爷，奴才们也是不得已儿。昔日桓公捐赠管仲住宅续祭，实有难言之隐呐。”“ 放屁！” 康熙早就按耐不住性子，听佟国维的话实在刺心难过，不禁勃然变色：“ 桓公先明后暗，乃是亡国之君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是臣子本分。太子有不是处，你们可苦谏，何况朕还活着，为什么不奏明了，却要学管仲为他分棒呢？” 他一发怒，三个大臣和施世伦一提袍脚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只是磕头谢罪。满屋的太监宫女都吓得面如土色，站立不语，一时斋内荒谬般死寂。只东壁那座泛金大座钟不紧不慢的咔咔作响。东宫太子胤禛是康熙的二儿子，原是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的独子，自康熙42年索额图私自结党，图谋逼康熙逊位，拥立胤禛，事发被诛，一直不得印，吓得鼠避猫似的，除了昏沉定醒，不敢多见康熙一面。上书房大臣日日担心的就是这一对半老不少的父子不能和衷共济，夹板气难受。见康熙公然发作太子，焉能不惊心动魄呀？张廷玉心中雪亮，康熙今儿这股怒气全是佟国维撩拨起来的，但佟国维现在是国舅，后头是八阿哥胤祀强大的势力，自己是一个汉臣，如何敢跻身其间呢？马其素性率真粗俗，却不肯跟着佟国维趟浑水。殷寇头道：“ 奴才戒淫另有缘故，如今六部九卿无人不戒酷淫，奴才和李光地几个说起来是一品大员，其实每年180两俸银，只这点钱别说应酬，就是妻儿也养不活，仰仗皇上恩赏，原籍省里的兵探镜，又有庄园，本不该借银子，但若不摆个样子，外人如何能知底细呢？想着我们必是指着卖放收受过日子，这贪官恶名如何承当得起呢？ 到了这地步了吗？借银子的有好名声，不借的倒成了混账人，闻之令人惊心呐。 康熙一按桌子起身来，踱了几步，注目看了看西壁上自己手书的耐烦二字，慢慢的脸上回过颜色，回头看着满脸惶惑的施世伦。 施世伦，臣在。朕越想事体越大。 康熙踱着步子，慢吞吞字斟句酌地说道： 准噶尔部的阿拉布坦是只狼羔子，很不安分，已经占了科尔科布的一大片牧场，也难保朕不第四次亲征准噶尔。国家一旦兴兵，库中无银还了得？所以户部的积欠银子一定要尽快收回，你不要心存犹豫。 这 不要瞻前顾后，户部尚书梁清标今日就下旨着他在京修治，以免情仇。 康熙目光灼灼地看着张廷玉：“ 张廷玉，你草招。” 说罢，将法辫向后一甩，又对施世伦道：“ 黄马褂、亡命旗牌，朕都赐给你，有专断之权。后边又有太子和四阿哥、十三阿哥做主，你只管放胆去做，上自朕宫，下至太子群臣，一视同仁，一清到底。” 施世伦推诿差事，最怕的就是康熙皇帝心智不坚。见康熙如此决心，一块石头顿时落地，他深深伏地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 国事报主不计身家，万岁如此信任，臣岂敢渎职？” 这话说得好啊！ 康熙感慨地叹道：“ 朕方才说太子， 其实太子为人朕最清楚，并不是糊涂不明事体的人，要有忠贞之士去辅佐他成大。外头传言说朕要怎样怎样太子都是没有的事，你们可都听见了？ 四个人都正听得发愣，忙都叩头答应，却听康熙又道： 朕有一语告诫，天下大权为朕一人受之，一人操之，断无旁落之力。做臣子的不可有了异样的心思，拉帮结派，祸国营私，被朕察觉，凭谁不能袒护你？但凡你实心为社稷，有朕在，任谁不能加害你？ 他的这些话粗听似乎支离破碎，语无伦次，细思则词意相连，首尾相顾，内涵深不可测。几个人都是文心周大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额头都秘密渗出了汗来，一起答道：是。声音大的连自己也吓了一跳。 跪安吧。 康熙目光阴郁，摆了摆手： 朕也乏了，石世伦去见见太子，你们几个下午再递牌子进来，把拟好的纸稿拿进来朕看。 调胤禛、胤祥入京用的是余庆功太子廷记，早三日前已经飞抵了桐城。安徽省上至巡抚将军，下至县令司牧，无不以手加额，口虽不言，暗自庆幸这两个无事不管、剑术踢三角的阿哥爷终于要回北京了。官场的事无秘密可言，于是巡抚衙门早早的会同安徽将军行辕，连同布政使、按察使各开府大吏纷纷递折子，请领差早日移驾省城安庆。明面上说诸多公务赖请四爷、十三爷代禀太子千岁，其实是想一杯水酒送神赶鬼，把两个煞星早早打发回京完事儿。胤祥在千押房布置好请宴盐商的事，急急赶回后衙书房，一见胤禛便笑道： 安庆府今儿来了个摇头大老爷，说是请安，其实我听着是奉着他上司的县谕，要催着我们去安庆。真不知我们在这碍着他们什么事儿，比皇上还急着叫我们回京呢。 胤禛正在看户部转来的清欠条陈片子，年羹尧势力在侧，胤禛看一件递给他，就在上面加盖胤禛的小印。其实正是六月，入暑难当，但胤禛穿得一丝不乱，年羹尧也只好官帽靴袍周正齐楚，进自屋里四角都放着冰盆，依旧热得一身燥汗。眼见胤祥葛袍芒鞋、长辫盘顶，一身短打扮几乎是赤膊，年羹尧不禁新鲜地看了胤祥一眼，却没敢言声。听了胤祥的话，胤禛没说话，一份一份折子都看完了才说： 他们是想烧香送鬼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？方才高福说凤阳与盐商勾结私吞盐税的县令已经拿到了，这场聚银子的鸿门宴也就好开场了。安庆这群混账行子无非收了盐商的贿，借着旨意押我上路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 用狗儿的话说，就是不知道喇叭是铜，铁是锅。 说我爸一笑， 呷了一口茶，晃了晃手中一份折子，又说：“耿瑶，你这份整治严正的条陈写得呆了些。北京昨日寄来一份，是乌斯道先生草拟的，我想就用他的。年羹尧素以文武兼备自负，不禁脸一红，忙躬身道： 奴才的能耐爷最知道，乌先生当日有江南第一才子的名号，必定好文章。印祥见年羹尧难堪，便道：是不是从前四哥说的那个乌先生，如今到了四哥府了？胤禛微笑着点点头： 戴铎啊，你出来把那篇策论读给十三爷听听。 戴铎在里屋正誊写文稿，一叠声答应着出来，手里拿着几张薛涛笺，向胤祥打签请安，清清嗓子：臣胤禛谨奏，言之一道，朝廷之所谓私，乃不从乎公者也；今关于商之所谓私，乃不从乎其私者也。近日晚浙新规，土商随在设寺，各县疆域，不为此夷之民，不得去彼之夷；即此寺之民，亦不得去彼之寺。豪聚垄断，朝廷实受其害，漏数万之税非私，而负升斗之言，则治之国典，谢之刑狱。今大法战路四出，私寺通关而横行无忌，是为大道逍遥而专杀贫难之民，尚无词汇周密之法，而听奸商肆虐，关于春秋之节，受其思虚之润，而置王章于不顾。若不及早整顿，日变月轨，则朝廷之严正废矣。 说到这儿，胤禛忽然摆手道：等一下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等不到冰雪相拥，终因为水旁那一盏前程，终究是筹谋轻重，替我将把桥流共逢。来世再 中文字汇聚在其中。